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一次怪事儿发生在三个星期前。何佑安清楚记得那天雪下得很大，他刚拍完电影，司机将他送到寓所楼下。 何小姐，洗澡水已经给您烧好了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 女佣在楼下门口等着接他。他带着一身疲惫和风尘，准备上楼洗澡睡觉。刚刚走进浴室，就看见窗台上多了个白色布包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 他当时好奇，以为是女佣落下的东西，谁知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一只死猫。此事令他当时受到了很大惊吓，连沈十七也知道这事儿，但后者并不以为然，只当是女佣心怀不满，恶意报复，当即就想把女佣赶走，还是何佑安给拦住了。浴室窗台朝向外面小巷，偏僻无人，白日的时候佣人经常会将这里的窗台打开通风透气，区区二楼谁都能攀爬上来，毫无难度，就等于找不到作案者，更何况只是一只死猫罢了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惊吓。哪怕何佑安将案子报到警察局去，那边都抽不出人手来调查破案。没过多久，何佑安就收到一封信，同样是这样的仿京花笺，上面只有一首短短几行的诗。 于是我情不自禁为你的朱颜焦虑，终有一天你会加入时光的废堆，既然美和芳菲都将离你而去，眼看别人生长，自己却枯萎。 轻声念出这几句诗的时候，何佑安已经身处宝凤楼的迎泽阁之中，在他对面坐着两个人，灵书和月定堂。上海自西风日渐，不少西餐如雨后竹笋般纷纷涌现，租界之中更有许多日式餐馆，弄得此地一下子如同各国餐馆展览一般琳琅满目，应接不暇。但本地老字号依旧很有市场，毕竟中国各地菜系已经足够丰盛，也只有国人才懂得调理国人的胃。宝凤楼自晚清光绪年间开张，至今也不过数十年，却已经换了三代人，手艺传承，名声在外。其中包间按照千字文来排序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陈秀列张。这间迎泽阁就在日月阁隔壁，是宝凤楼里最好的四个包间之一。八仙桌是黄花梨木所造，看上去有些年头，但想必也是日日擦拭，从不懈怠。那桌角把手亮得出奇，边上墙壁廊柱却都是粉刷不久，挂画山水飞墨，落款也都是当代名家。修长白皙的手腕上套了只玉色温润的翡翠镯子，何佑安轻轻转手一碰，翠玉和大理石桌面就发出葱隆作响，仿佛在为他的叙述增加注脚。袅袅仙音，美人在眼，如果不是涉及了一桩死亡威胁的话，这倒不失为良辰美事。何佑安念得断断续续，不时还要回忆一下，说罢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下。 啊，这好像是首外国诗，我自己不会洋文，请人来翻译的，意思只记得大概，但应该没有出入多少。 岳定堂接过他递来的纸片，一张仿金花笺，上面是优美的英文，字体行云流水，堪称华丽。寥寥几行英文诗，中文意思的确和何佑安念出来的差不多。林叔探过头来看， 你刚才念的这首诗应该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中文译本，个人翻译习惯和语句不同，但意思差不离。 帮忙翻译的人也是这样说的。可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意思？ 没有特别的意思，莎士比亚一生写过许多这样的诗，或者称颂爱情，或者歌咏美貌，但是如果跟后面的刺杀事件联系起来，就有点意思了。 啊，就在我收到这封信不久，就发生了首映里的刺杀事件。 那你在收到死猫之前，看来也收到过一些提示。 嗯，刺杀的事情后，女佣这也才受到启发记起，我们在发现寓所浴室窗台的死猫包裹之前，她也曾经收到过一束花。那束花的卡片里面也写过几句话，当时他以为是影迷送来的，又不识字，就没有放在心上。因为我经常会收到影迷送来的花束，上面大多数会有三两句的祝福卡片，我不可能每一张都拆开来看的呀。 既然花束那么多，为何他会独独想起这一束？ 因为别的影迷送花，大多数是送玫瑰和百合，我有这一束另辟蹊径，送的是荼蘼，而且是干枯的荼蘼，所以女佣当时以为是有人送错了，或者是故意捉弄我。 开到荼蘼花事了，荼蘼之花象征末路，更何况是干花，若是影迷向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表达喜爱，怎么都不可能送干枯的花。 第一次是干枯的荼蘼花和卡片，然后是死猫，第二次是十四行诗，然后是首映里遇刺，而现在是一幅画，画中你推开门，周围花草全部枯萎，你担心即将会发生什么？ 可怜婢子生，朝暮未清死。我虽然才疏学浅，但这两句大体还是能看得懂的。我担心这次会是我身边的人会遭殃。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要如此作弄于我？不，他不仅仅是想作弄我，他还想要我的性命，要跟我有关的人的性命。于先生，林先生，不瞒你们说，我很害怕。 林叔还以为何有安约他出来吃饭是单纯的想表达一下感谢，又因为孤男寡女不好意思，所以他才找了月定堂以示避嫌，却没想到电影院的刺杀事件并非偶然，这后面却是死亡威胁。 那个刺杀你的影迷昨日趁乱逃走了，在场众人没反应过来，后来警察四处搜捕，到现在也没抓到人。 我料到了，但还是多谢你们啊，特别是林先生，如果不是您，我现在恐怕就不能坐在这里和二位说话了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我又怕沈公子误会，不敢单独约您见面感谢，还请您见谅。 无妨，我只是路见不平，换做别人遇到危险，我也同样会伸出援手。不过你接连遇到危险，沈时期那边就没做点什么吗？ 沈公子往我身边派了两个人保护我，他觉得一切都是巧合，是我大惊小怪了。 这样一个美人配不解风情的沈时期，任谁都会觉得可惜。林叔和岳定堂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感觉的人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发此感想的人。身世飘零又心思玲珑的何有安，需要一个懂他爱他能护他周全解他忧愁的人，而不是像沈时期这样粗鲁蛮横将他视为金丝雀的男人。但何有安自己感念恩情，不愿离开沈时期，旁人也只得由他去，知道他有朝一日会醒悟过来脱离苦海。时下追求自由解放的女子越来越多，富家千金逃家千里追求真爱反抗复命的故事不鲜见，其中固然有喜剧团圆落幕的故事，也有离家出走只为读书却被家里人捉回去成亲的悲剧。相比之下，像何佑安这样生活在大都市却依旧囿于旧观念的女子，不能不令人扼腕遗憾。岳定堂不像林叔，他对美人没有太多怜香惜玉之心，在他看来，人之一生走什么路都是自己选的， 何佑安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跟了沈时七是他自己的选择，那么后面随之而来的坎坷他也应该有所接受的准备。如果因为美貌而身不由己，那么心狠决绝的直接一刀划下去毁了容貌，也就绝了后患，反倒能平安一世。但既然他舍不得，就得承受相应的后果。岳定堂冷血地认为，何佑安如今处境固然有外因，但也有内因。没了一个沈十七，还会有李十八、张十九冒出来，前仆后继，无济于事。乱世之中，美人若无自保能力，就只能沦为权贵的玩物。岳定堂只是单纯对威胁何佑安的死亡信件本身感兴趣，以及既然林殊参与进来了，他想脱身恐怕也不太容易。于是岳定堂就事论事，只围绕案件本身来讨论。 三次警告，第一次更像捉弄耍人，仅仅是吓你一跳，让你心绪不宁。但结合另外两次来看，死猫更像是一种警告。 那只死猫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，阴沉沉压在头顶，令人内心充满不安。而电影院遇刺则直接开启了暴风雨的按钮，风浪狂涌而来，带着倾覆毁灭的力量，也预兆着后面的不太平。因为何佑安虽然侥幸无碍，却不意味着后面同样幸运。 你平日得罪过什么人？或者这么说，你得罪的人里有哪些报复心强，有能力置你于死地，又不肯痛快杀你，要以这种方式来折磨你的？ 啊，有。你们有听说过苏桃吗？ 豪门的女主演。 嗯，我现在演的这部电影原定女主角就是她，但是后来我这间电影公司的老板滕先生成功争取到了投资权，女主角就换成了我。苏桃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我好看，而且还被人听见了。 你跟他本来就有矛盾吗？ 其实我们一早认识的时候交情还不错，当初在电影公司选角的时候，我家里条件不好，他还经常将家里带来的午餐分我。只是后来我们俩的戏路有些相似，难免就有些竞争了。 如果仅仅是这样，不足以令他想要杀人吧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去年好像出了一桩挺有名的桃色新闻，苏桃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说你意图…… 说我意图勾引她的丈夫魏宏轩，声明魏宏轩对我绝无半点情面，让我自重。就在登报声明前不久，我和魏宏轩合作了一部电影，在里面扮演夫妻。但我发誓，我对他绝无半点逾矩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